追兵呢越甩越多，眼见着贺将军刚在本文一露脸儿，就要战死沙场的情况，情急之下，贺圭扬鞭提缰，猛地冲上了一处重要的避难场所——坟头。贺将军呢，果然神武，连跑路是吧，都跑得这么不寻常。这难不成贺将军是为了入土方便，特地跑到这儿？这一躺就是阴间安置房是吧？贺圭冲到这显眼的地方，打马四转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要杀我！我是运州的都将贺圭，我要投降。”我知道你是贺圭，你要不是贺圭，我们追你干嘛？汴州骑兵围了上来，血淋淋的大刀，阴冷的面孔，准备旧坟上添一个新鬼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高喊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众人一看，朱温策马抢奔而来，一脸急色，浑身臭汗。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这老朱是匆匆去给朱武京同志上香了。朱温是急匆匆赶到坟前，连连招手：“贺将军快下来，我就是朱全忠，有事儿咱们好商量啊。”等贺圭丢掉武器布下坟头，朱温望去，像宋江出狱武松一般面有喜色。可用之才啊，朱三露出了奇怪的笑容说：“贺将军不要怕，我先借你去当一个说客。”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温带着贺圭去见朱瑾，朱瑾会乖乖的投降吗？这里面为什么又会扯上李克用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。